欢迎大家嚟到港珠澳第72集，今日系2017年7月17号。今日有我简洛夫同埋阿猫姐，咁咧就系咁咧就阿二世祖咧就今日去咗放咗假去咗美加嗰边啊，咁啊就冇咗佢啦，咁啊冇咗个主要嘅主 仲 讲啊。 想信二世祖嘅女仔， 咁 啊，我同你咗 得翻 定 我哋呢度捱女仔，佢仲。 系咯。咁啊就冇咗佢咧，咁我哋比较难，一路都系佢揾晒嗰啲资料嘅，咁佢主要都系，咁佢我哋知道佢准备好晒啦，咁冇，咁得翻我同你，咁啊，俾咗我哋顶硬上啦，吓。 OK 嘅，冇问题 咁啊，喂，第一单我睇过就，我想讲一讲咧，嗰啲虾咧，即系嗰啲急冻虾咧，记唔记得旧年年尾咧，咪突然间冇晒嘅，即系。冇得卖啊！就原因就系话，Queensland 嗰、那个个 farm 咧，即系嗰个养虾场咧，发现嗰啲白点病啊嘛，咁冇啊，咁咧就近来睇睇一个新闻就话解禁咯，咁即系话咧可以市面上有翻嗰啲虾卖嘅，本来嗰时嗰啲应该系一包系一 K 嗰时未解禁之前应该卖20零蚊嘅嗰啲急冻虾，咁我好多时我都会买嗰啲嘢我嚟，即系佢咁系后屘冇咗之后买咧，去到40几蚊之后，40几蚊一 K 就变咗升到，咁后屘 系好贵啊！ 冇买，咁后屘冇买，因为佢要检疫嗰度唔即系要 stop 晒佢，唔俾佢入啊嘛。咁原来后屘我睇翻嚟新闻咧，原来我发觉咧，嗰啲虾我哋见而家嗰啲虾其实好多系见到系越南噶系嘛，越南入嘅。 系啊，而家好多 系啊，咁我真系好奇怪，点解澳洲其实 Queensland 咁有啲嗰啲虾嗰啲养殖噶嘛？咁点解我哋澳洲啲虾又冇得买？即系点解要喺越南嗰度买嗰啲越南虾咧？我哋澳洲虾去晒边咧？因为原来我哋嗰啲虾咧喺呢度养咗啲虾咧，就拎去越南嗰边加工，就走翻过嚟我哋澳洲嗰边，好多系咁 样。 石油 咁咯，其实啲油喺澳洲掘，跟住拎去可能加工。 哦，石油澳洲就产量唔系好多，咁但系虾其实我哋呢度嗰啲好多都有嘅。咁嗰啲虾咧，其实咧就系、是、有啲就真系喺越南嗰边养殖嘅，一个肯定成本平好多啦。咁我哋澳洲嗰啲虾咧，即系佢啲好多时都标咗话来源系澳洲，咁但系其实拎咗越南嗰边加工嘅。啊，咁我哋想讲下咧，因为原来我哋澳洲嗰度咧，本身自己咧嗰个食品加工个行业咧，其实好犀利，好即系好即系占嗰个GDP 好大嘅。即系我先头讲话澳洲除咗嗰啲本地嗰啲矿啊、农产啊，咁好似冇乜嘢制造业咁样。原来我哋食品加工系一个 其实食品系一个大生意嚟噶，我都唔明 好大添啊！ 做乜春嘢？你知唔知而家好多食，即系佢啲你大嘅佢唔会 approve。 咁因为我睇翻啲资料咧，原来咧，譬如有嗰啲澳洲嗰啲嗰啲食品加工咧，我睇个十大咁有啲可能我哋有啲未必咁多人知啦。譬如我讲嘅例子啦，譬如第十名嗰个就系雀巢噶啦，咁澳洲雀巢嗰啲咩零食啊，嗰啲美 乐 乐啊，嗰 啊 啲 ，KitKat 嗰啲咪雀 食 巢 谷力啊，啲咁样咯，系咯。咁呢个系排第十位啦。我唔讲晒嗰排十位，有啲唔系好味。咁譬如第三系可口可乐啦，咁都系一个属于一 其实 个咩 可口 啦。 可乐 咁 咧，你知唔知好多人要可乐咧？澳洲其实可汁都可乐健康饮品。 系啊， 多矿泉水 即 系 系 啊， 可乐其中一种饮料啫嘛，即系佢间公司可乐 唔系， Amatil 啊 你 嘛，咁 睇 叫 新闻 做 讲咧，佢最好赚咧， 咩嚟噶？ 佢最好赚 系咩组？ 系嗰啲健康饮， 唔系矿泉水咩？ 唔系矿泉水啊，最好赚系嗰啲，佢有啲其实都系俾啲糖胶沟水， 系啊，嗰啲化学嘢你饮啫。 系啊，葡萄糖沟水咧，啲人就要。 嗱咁啊，讲翻排第一最大嘅食品加工公司叫 Fonterra 啦，就系呢个澳洲同纽西兰，即系跨国嘅呢间公司就 之 纽西 前 兰。 三六系咪 Fonterra 啊？ 三六，我唔知啊。 三六，纽西兰三六。 我唔系好清楚，不过咧就我知道呢间嘢好，就系呢间嘢咧就系点讲咧？ 揿三六。 就主要就代理嗰啲，即系主要做嗰啲奶类嗰啲嘢咯，吓嗰啲吓。搵唔搵到系咪三六？ 系三六好。 咁我哋唔系我睇到就话其实主要咧，我睇到嗰啲食品加工咧，除咗呢个系肉类啦，有肉类啦，同埋呢啲蜜糖啊、蔬果啊嗰啲咁样咯，主要系嗰啲加工出口咯，咁但系其实好多新闻我睇到咧，有好多细公司我哋即系话你正如你所讲话系俾啲强国人收购咗啊嘛，系咯，咁嗰啲。 其实我哋呢个行业咧，澳洲都系一个支柱嚟。 系支柱。而、家你谂下，系啲人净系啊，咁咪强过啲咩？ 喂，咁嗰啲加工行业，譬如肉类嗰啲咧，嗰啲喂，你睇嗰、那个咩 Ingham 啊嘛，嗰、那个做鸡嗰个咧，嗰、那个系好大嗰、那个生意嚟嘅。系啊，因为嗰啲鸡嗰啲 product 啊，啲鸡蛋啊，啲咁样全部都系佢噶嘛吓。吓，咁你 我净系知道喺嗰个 Lily Working Holiday 非法啦、啊，合法噶、啊。 唔系 Working Holiday， 但系佢个人批 嗰。哦，即系嗰啲系唔俾捉佢最低工资。 系啦。啊。系咯，嗰啲咁嘅约定工啊，嗰啲鸡，好多啲系嗰啲鸡。 系啊，系啊，啲好多嗰啲working 我哋系做喺呢啲做噶，因为呢啲咁样嘅冇乜本地人去做嗰样啊，因为几辛苦。 同埋你要好早起身噶。 系啊，同埋佢又偏地方做嘢地方系偏远啦、啊，呢啲咁 嘅。人工系高，但系唔系即系。 人工唔系好高噶咋？几钱个钟啊？六七万系可能佢系计埋轮班工作先有噶。 就系、是、咯，系啊，但系如果你 好辛苦、 啊。咁啲人系唔识讲嘢，佢都越。 唔系，即系本地人嚟讲，又觉得呢啲 job 六七万蚊就唔系好不时去做 嘅。譬如你啲越南人又讲英文唔掂咁样，好多 啊，喂，呢啲工好鬼闷噶嘛，但系你又喺个厂度，啲机器系咁样，即系或者掹鸡头、掹鸡毛嗰啲咁样，啲机器做啦。咁但系你系有啲嘢要人手噶嘛，嗰啲就算系都系咁，嗰啲咁嘅重复嘅嘢系好闷噶嘛，所以唔系咁多本地人去做，所以系好靠嗰啲。嗰啲 working holiday 啊，头嗰啲海外嗰啲四五七劳工咯，咁、其实讲到就点解，又话其实点解澳洲话有咁多制造业，但系又本地嘅失业又咁，即系有咁多人系搵唔到嘢做，咁其实即系有工冇人做，有人冇工做咁样都系，系咯。 喂，有啊，呢单嘢之前有36 for red 跟 Fonterra 系咯 ，Fonterra 嗰间最大噶嘛 ，Fonterra 嗰间嘢 系啊，哦。喂，不如讲下咩啊？喂，除咗啲奶类嗰啲罪咧，譬如蜜糖，你好似话你都有知道啲、好似 蜜糖呢个咧，其实咧好易化。就算 supermarket 咧，organic 听佢话 organic 都有啲系会沟连，因为嗰啲唔知点解蜜糖都攞唔到，即系譬如大部分八成澳洲成沟啲不明，或者沟糖你都听过。 冇啊，但系你蜜糖嗰啲。因为我哋以前咧，好多年前就兴，因为我住嗰头咧就系近嗰啲农场咧，有啲可能嗰啲蜂蜜场咧，我就好兴去嗰啲地方买嘅。咁但系而家啲发展起晒啲楼噶嘛，冇晒啲农场 啦 嘛。 同埋你有 上网买嗰啲系咪真噶？ 啲农场而家啲农夫真系梗系唔系三色蜜，即系你。 唔系，我记得以前咧，我哋譬如我，即系我喺啱嚟嗰时，嗰度因为嗰时未发展咧，我呢度系雪嚟嘅边嗰啲地方咧，都系农场嚟嘅。咁即系有啲譬如买鸡蛋啊、买鸡啊、买蜜糖啊，咁我哋好多时候就去嗰啲农场，即系去直接去嗰度买嘅。咁就肯定嗰啲就肯定系货真价实啦。 有啲吓，咁佢之前 唔知喎、啊，我唔识分噶，我唔识分噶。 同埋啲味又唔同， 喂，其实谂一谂到啦，而家好多嗰啲蜜糖嗰啲牌子咯，供应量咁大，其实真系咪有咁多真嘅蜜糖咧？即系 100%。你啲譬如你系沟糖，你滗一斤，即系如果佢沟个糖水啊，因为你糖你都知唔焦糖噶嘛。但系如果你直你摆落个煮咧，即系你当然即系你攞嘢 test 咧。 哦。 因为你抌啲，你知唔知 糖化？ 但系如果你 抌， 都会窿。 喂，仲有一样嘢系喂，前嗰排咪报即系报咗话譬如我超市又买嗰啲蜜糖咧，咁系写住澳洲蜜，即系以为澳洲嘅出品噶啦，蜜糖系嘛？咁但系原来咧佢好细字写住 Made in China 咯。 唔系，佢系会写 China。Product of made imported。系啦，佢而家好精，佢唔會咁 important 可以，跟住點解啲人之前踢爆啲人咧攞到有好抗生素喺個物，即係啲大陸咧為咗抗生素。 即係佢意思話你知唔知我即係啲澳洲嘅公司，即係澳洲嘅加工公司就買大陸嘅原料。 系啦， 系啊， 澳洲蜜 沟就沟少少啦，唔知沟几多少成分，沟几多咁。其实除咗蜜糖之外，好多都系咁，睇猪都系咁，猪扒、猪肉嗰啲啊。 因为我听咁你唔 同我 呢 个字，唔系呢度除呢度之外，直头佢而家唔系治疗个嗰个问题，即系话嗰啲譬如嗰啲 時咗新聞報嗰啲豬籠嘅，即係澳洲養豬嗰啲嘅，嗰啲係即係好慘，因為佢哋咧，佢哋有一次喺市場嗰啲即係 pack 好嗰啲豬咧，直頭係 import 入嚟噶，佢喺紐西蘭 import 入嚟噶。啊，咁但系有亦都发觉咧，原来纽西兰烟排你又唔系纽西兰嘅，原来大陆去咗纽西兰再走入嚟澳洲。 所以啲味咪同咯，我食得出噶，食得出。我而家去翻买。 哦，咁呢度你识窿路买到啫，但系我有啲唔识窿路嗰啲，通常主要喺超级市场买啫嘛。咁亦都唔会 食落去有啲怪怪。 亦都唔会留意佢，有啲好多人唔会留意佢喺即我佢亦都唔写得会写明系边度嚟噶嘛。 啊、我仲有聽過咧，講啲翻香港買有啲咧，原來 係 澳洲種，係澳洲種咧，即係其實係大陸，不過嗰個種， 我即可能由阿船河嘅啫，係嘛？用阿船運嚟到澳洲，跟住加工咗，可能係， 可能係咯，我唔知啊。但係我聽講就話配種，即係。系澳洲，真系澳洲。你睇下佢好 tricky 维康法。我唔知啊，不过我哋知道香港就唔清楚啦。咁但系澳洲呢度咧，而家好多即系你冇谂到喺澳洲呢啲农产一个农产大国嚟啦，系嘛？咁但系你买嗰啲嘢，而家发觉好多嘢都唔系呢度做嘅，即系呢度系出产嘅，而系沟咗外国或者喺度入嚟嘅嘢嘅。 所以你要保存，即系你信澳洲其实纽西兰做。 唔系佢好含糊咋嘛，佢嗰时你睇呢部睇唔到㗎，唔知㗎喎。佢嗰时都加句话 import ingredient 咁㗎咋喎。最惨而家你係 product of Australia 都唔係 100% 澳洲嘅原料嘛。 所以而家你 我唔知我留意一下先，我佢改最近改㗎咋嘛个奶。喂讲下啲肉嗰啲呢，我发觉原来我超市场嗰啲肉同埋呢个唐人铺啲肉价钱争好远嘅，点解呢？ 哦，肉 係 有 grading。 唔系肉都系规定啊，但系譬如我当系一个差唔多，譬如猪扒咁样计啦。喺唐人铺咧系卖到好平嘅啫。如果你买两 K、三 K 都唔少啊，嗰啲咁嘅系大约系应该系六七蚊一 K 嘅啫。但系如果超市上买要一倍咁滞嘅，差唔多。 我食得出嘅。 系啊系。 佢哋用啲方法，唐铺应该系卖紧落。 啊，好听人讲过系落嗰啲防腐剂啊。 好大粒噶，防腐剂咧，佢哋落。 系啊，咁就。唉，除咗 食得出 好买，我睇新闻就系话而家嗰啲啲肉咧，同埋我都发觉都系啲肉近来贵咗啊，系嘛？ 梗系贵啦， 一买牛肉好贵，点解咁贵？强 国 系 羊肉拆锅嘛，羊都 贵。唔系羊肉贵过，羊肉贵过牛肉噶，羊肉好贵噶，睇下买喺边个部分啦，买边个部分啦，系嘛？ 啲牛， 我除咗系一只肉系平啊，鸡都好平。 鸡唔系，你知 点解？点 解？鸡。 变咗 cam cam 地喎。 系啊，咩啊？我食过啲海鲜，所以啲人 唔系我意思唔系话系啲麦啲鸡系，因为佢即系唔系买平嘅鸡同贵嘅鸡，又话 over all 嘅价钱都平，都跌都唔 系 好贵。 我发觉佢水咯，即系而家买 系咩？呢啲就係貴啲嘢嚟㗎，啫，咪酒店。 而家都入 數。哇！ 要low price，我都係翻倍。 好啦，咁就呢個 topic 唔再講詳細，因為其實即係想講一講就係咩咯？啊，蛋咪近來咩喎？啲酒店蛋好又好開始劈價，平咗好多。係啊。 而家發覺啲 唔係有兩種啊！發覺原來咧，我因為我。最近先留意到，原來一種叫 cage free 噶，一種叫 free range 噶。cage free 唔等於 free range 噶。 仲有 free range。 我唔識分佢係點樣，但係因為佢嗱 free range 咧，即係佢有個界定嘅點為之 free range 嘅嚇。咁但係咧，即係當然係有啲平啲貴，但係即係整體嚟講咧，因為我睇下新聞好似話兩間超級市場係壓價啊嘛，係嘛？即係壓低。压嗰啲系啦系啦，咁咧就即系减价战啦，咁咧就 所以咧就系平咗，系啦，因为啲鸡嗰啲牌子， 哦，即系嗰啲 cos 牌嗰啲咯， 系嘛，几个牌新闻又唔过啦，咁所以你其实如果你心识正常打安，其实唔 食， 如果你打，你有冇买鸡蛋打出嚟？ 有啲系好红嘅，有啲系淡啲色噶嘛，我就 系 识。 正常唔会咁红，因为咧啲真系蛋 黄。系咩色噶？ 正常 即系个黄啊， 黄黄地啊，一系就好淡。 咪淡啲色咯，系咯，淡色先正常噶嘛。 系啊。 如果好红嗰啲，肯定啊，譬如你即系食咸蛋一样噶嘛。如果你见到啲好啊，好似好靓，起晒沙就油啊，好红嗰啲，嗰啲真系分钟系嗰啲咩 化学嘢嘅。 系啊，佢哋系一只鸡嗰啲。 啊，即系外表好靓嘅，通常你唔好信嘅。 系啊，你唔知个大鸡蛋打开先。有几个牌子？ 我就冇乜特别咩噶，冇乜特别研究，所以我都系即系我 random 咁买，我又冇话买喺边个牌子，又唔识分啊，所以 系。我 对 食品嘅，因 为 食品安全。 啊，揾一集再等你讲，讲详细啲呢度吓。咁呢度系唔讲呢度，讲第二样嘢啦。咁样吓，咁另外一单咧就系、是、我睇到新闻就系话呢个雪梨大学咧，就系将呢个嗰、那个回教个 Savvy Law 引入去，即系其中一个subject啊嘛，系嘛？ 系啊， 系 啊，其中一 个。咁呢度 最搞笑咧，佢系摆落 law school。 啊，咁有好多即系嗰啲 argument 嘅，咁有啲就系、是、话、哦、即系有啲梗系赞呢、這个赞好啦，有啲就系好反对啦咁样。 讲交多就得。 系啊系啊，咁梗系啦嗰啲。 尊重少数族裔。喂，咁其实呢个同 共通点就都系将自己嗰套嘢想夹硬摆入去嚟，摆入一个主流，即系主流唔系呢一，即系我哋主流唔系 Savvy Law 嚟，唔系回教噶嘛，即系嗰个法律系咪啊？咁你。系即系点讲？即系觉得会引起一个即系本地人对佢即系开始系反感嘅。 一同埋我嗰度 course 即系佢即系好似 谈。咁我讲，如果唔即系我嚟讲呢衰嘢咯，咁系咁系咪先？佢自己 同埋你睇啲书讲，我有跟开又 冇啊？你介绍下佢咩 嚟？即系同就话回教嗰啲人，因为回咁佢将即系佢觉得咁佢咧呢个点样？佢拍咗段。即系佢系佢啲阿拉伯，佢有一个佢读咧系 即系你 send 咩俾佢？你 send 一段片俾佢。 我 send 咗 source 佢放个 love 跟住拍段劲话，即系佢自己对上面 love 好，我真系睇过佢读呢 love 俾人，跟住唔系呢段片，即系讲啲 U 系零即系佢话首先 Muslim。 咁啊，同埋你个目的系咩先？即系你要用呢、這个将呢个课程，因为我本身澳洲你唔系行呢个法律噶嘛，你点解整个俾呢个课程去读先？咁有乜？ 佢哋嗰啲人嘅 argument 咧，教嗰啲人派嘢，佢话佢哋嘅 argument 系咧，我law diamond， 因为佢自己教嗰啲人分 开，系啊， 其他派噶嘛，佢哋喺背嘅 law 已经。 即係都冇同一個統一嘅嚇嘅講法對嗰、這個呢一個水路。 同埋咧每一個信嚟。 我知佢本身自己立立亂嘅，好多即係佢兩有主要分咗信利同埋十業，佢本身都打攤死啦 嚇。都有講，你自己嚟搞清楚。 咁同埋我覺得有咩必要先？我覺得冇乜必要將呢一個貨。 同埋上面 law 係 base， 咁你澳 啊。唔系同我唔系讲识唔识或者你识都冇咁嘅必要即系摆啲科嚟，因为纯粹系 please 嗰啲回教徒先。 跟住所以 inbox 咧开个，跟住即刻佢改之后即佢话佢。 咁而家即系最近嗰个咩系点啊？即系嗰个结果系点啊？即系个 course 啊开硬噶啦，系咪意思系？ 我好似系开你。睇下入唔夠，聽講 係 如果唔夠 就開。人數我諗有嘅，大佬有咁多回教徒，即係佢唔係即係 elective 啊嘛，你唔係一個 major 嘅 subject 啊嘛，咁你 elective 實好容易救人嘅啫，你自己得CDU 有啫嘛，啊咁你好你可能你一開一班已經可以得㗎啦，有一班人可能幾廿人、二三十人咁就已經可以開到個 course 啦。 因為好多人都 唔系我就觉得你其实你啲回教徒你即系咁样搞法，你同大陆嗰啲啊一样，即系你渗啲入嚟就可以慢慢改变。其实你系一个相反效果嚟噶嘛，物极必反噶嘛，呢啲 系 咁作远咁噶嘛。 唔 系强个人就调翻转，唔系强个人就俾经济利益你，然后就即系引入啲嘢。咁你好多即系即系。点讲咧？即系都系有利益拎咗喺度啊嘛！你但系回教徒嗰啲又唔会捐，冇强个人俾咁多钱出嚟噶嘛？佢唔会直接俾到噶嘛？唔系咁俾噶嘛？睇嚟俾恐怖分子啊！你唔系 有啲 politician 教， 但系你始终就冇强哥就纯粹，我谂从来主要系用经济手段咧，即系一样噶嘛？你移民，唔系你移民嚟讲，你强个移民移亲过嚟嗰啲，全部拎啲大拎钱入嚟嘅。你嗰啲回家系咩？系难民嚟嘅，系攞呢度啲福利，攞呢度钱嘅，你两样唔同咯。唔系，因为而家你嚟呢度移民嗰啲强国人嗰啲，都唔系话几廿十几廿年前嗰啲系冇钱或者难民或者偷渡咁形式嘅，而家全部都过咗搭水噶啦，而家搭水噶嘛过嚟，系啊， 所以呢度，所以咪呢度嗰啲好多嗰啲政客，真系，即系，即系你话冇利益收受， 我 打死唔足。 都话咗三个 咪报纸卖咗啦，嗰阵时嗰啲前嗰排咪已经讲咗话嗰啲咩啊，嗰啲donation 啊嘛，嗰啲揭发 donation 嗰啲咧捐咗钱啊嘛， 话跟住俾人 踢，所以。睇嚟睇去，而家系咪啊？可能得啊 ，Pauline Hanson 未收钱嘅啫 喎。Corey Benandi 都收。 唔系话 Pauline Hanson 未收钱，所以仍然撑得。 Corey Benandi 都未。 香港未，但系我即系可能迟啲啦，迟啲佢有啲影响力嗰时，唔知咁。 Corey 唔系佢啲。 系咯，咁不过我即系其实都系咩啦？你而家啊呢、這个两大党都系根本系睇到佢嗰啲做嗰啲嘢，即系。虽然冇证据系咪收咗钱，但系睇到就你唔收咗钱，你咁你点解做啲 policy？ 点解啊？点解会咁样？点解会咁卖国咧？ 先冇讲啊，高 cost 啊，咁嗰班 council 啊， 同埋加上政治恩嗰班人，嗰班人而家又入翻 cost， 啲人又跌咗个 cost 啊。哦，咁唔出奇噶，而家有钱使得鬼推磨系咪？ 喂，你点收啊？呢、 這 个 之前可能冇。之前啊，而家唔知啊，而家佢当即系佢做咗呢、這个premier 之后就唔知啦。 你唔觉得 啲 post 少？唔系，我都话唔出奇咯。你边个上场，佢大陆就会吓、啊、就会搵人铺下你啊，俾啲利益引诱下你咁，睇下点样咯，系咯。唔系，但系而家都已经开始系啦，大日啫吓。变咗，但又唔会嘅。咁但系你好多嘢俾佢，即系好多嘢。越嚟越依赖佢咯，你而家唔系，而家你都系噶，可能有啲即系有啲政客，可能佢本身唔系，即系可能唔好收佢利益咁，但系你成个国家嘅慢慢啲经济 K 啲卡嘢咧，你都好依赖佢，咁你都系冇计噶嘛，你点讲啊？即系威逼利诱咁样啦，有啲系收钱，有啲冇收钱，但成个经济政策你都好难去一下子去反转佢咯。系、哎、啊，好大镬噶。咁但系支败好事、啊，对澳洲嚟讲，即系死一镬好过啊！吓、啊，快快脆脆死一镬，重新自己建立翻自己嗰个经济，自己嗰个国家嘅吓。 唔、啊、系，其实我觉得支败好。 唔系你当然系会有影响啦，即系。但系你唔系你搵翻自唔系你系重新搵翻自己条路，即系你当然系而家嗰条路就一路呢十几廿年嚟一路，你当然系咩嗰个咩 globalization 啊咁样，或者个贸易啊，或者系自由贸易之后咧，可能有啲系好得到一啲益处，某一啲东西，但系同一时间你亦都系失去咗好多嘢，即系本地嗰啲制造，本地嗰啲吓。 都系益人。 系啊，即系第一浸之后，当然香港自由行啫嘛。你话自由行通咗之后，哎呀，好繁荣好成，但系得益咗咪有一堆人咯。但系大部分嘅都冇嘢。咁你攞翻香港个例子睇到一样嘅啫嘛。你慢慢咪冇咗自己嗰种嗰、那个工业啊，嗰种商业嗰种嘢咯。香港咪咁啦，你咪自由行之前可能有好多其他嘅行业，或者即系讲翻十几廿年前咁样吓，即系嗰个唔系咁紧密嘅时候咧，你可能有你嗰个工业，有你嗰个本身嘅啲譬如你好多其他嗰啲创意性啊，或者嗰啲咁嘅嘢啊，创意工业嘅嘢啦。咁但系你一系依赖咗佢嘅时候，你慢慢单将个经济单一化之后咧，你嗰啲嘢系冇咗啊嘛，冇咗就冇咗噶啦，你唔可以翻转头噶嘛。咁除非你支爆嗰时一镬之后咧，全部死晒之后咧，重新由头嚟过咯。 即系你 讲唔系啊，澳洲唔系香港个市场好大啊，譬如嗰啲以前嗰啲即系戏嗰啲咁嘅市场，成个东南亚咁都系好多嘢。但系澳洲衰在佢嗰个咩啊嘛，佢一定要黐翻嚟澳洲亚洲呢边啊嘛，佢客本地市场好细嘅咋，真系好细啊。譬如你睇得到，譬如讲我哋正话讲开嗰啲加工业咁样啦，你唔通靠本地消化嗰啲嘢，边有咁多 嗰 啲？ 我哋个 Andy 佢而家其实应该 唱，即嗰啲都系讲噶啦，呢啲系即系佢唔，而家可能已经系等于即系吸毒咁样吸咗落去，咁就你嘅一时三刻搣甩佢都几难，除非支爆咗之后焗住一齐，都系好事嚟噶， 你觉得会？ 好难啊，唔系我又唔系灯神，我点知会唔会？不过唔系，即系我觉得系有个即系有个问题度，即系几时我唔知啦。呢个问题其实系越嚟越大啦。 听有啲芝麻球咧系冇 沉。唔系，佢而家就将嗰样嘢咧就令到咧就 too big to fail 即系话你大即系嗰个影响力大到，如果芝麻令到其他国家都大镬嘅时候，就其他国家会帮佢唔使，即 系 会尽量会咁样啊嘛。咁、啊、但系吓、啊，但系我觉得又唔会噶咯，即系一样嘢就，即系唔会话你可以让呢样嘢威胁到其他国家，令到 即 系好多， 即系佢将嗰个搞到你。 其他国家唔系，其他国家会系，我谂譬如澳洲本身就会系，澳洲系好唔想自爆，但系你个国有另外一个国家系唔怕噶嘛，嗰、那个就系美国啊嘛，美国系。知爆系对佢有好处噶嘛？即系唔系即系唔系对有好处？我即系话喺某一个时间某一个点嘅时候咧，系知爆对佢有好处噶嘛？但澳洲就冇咁嘅能力啊嘛？澳洲几时爆佢都澳洲都大镬噶嘛？吓、啊、咁所以我就话会睇下点咯。呢样嘢就好啦。耶伦话唔加息，佢冇话唔加息啊！佢冇啊！冇讲咯，佢嗰啲系好模棱两可噶，即系人哋喺解读佢系会褪迟加息嘅。同埋耶伦系会辞职，唔系耶伦好似系咪咩啊？佢好似系咪会辞职啊嘛？听讲啊，系啊，唔知辞职定抑话系咪到即系到期啦个任期，即系唔下一任唔系佢做啦啊？唔系啊，佢讲乜嘢都冇意思啊！佢讲啲话，佢如果讲乜都得啊！佢讲佢话，我哋佢讲乜冇意思啊！下一个上可以推翻晒噶嘛？ 咁啊系，喂，而家其实加多一 两，而家香港嗰个联系率都咩啦？都七八几啦吓！如果香港唔加息，同唔系啊？你澳洲都央行啱啱好似讲咗都话咩啊？佢好似话会缓慢加息啊嘛，即系会暗示系唔会好似啲人傳得咁樣話會跟得好貼啊！但係我覺得個央行個講冇乜意思，睇商業銀行已經加咗啦，係嘛？ 唔 係 喺啲銀行今年都加兩， 唔係一定有個壓力喺度噶嘛？你知我都有講過澳洲嗰個貨幣係好細嘅啫嘛，個流通同埋你嗰、那個。 其實我哋咧，我有懷疑，即係佢冇有唯一。 喂，呢啲我哋我哋一兩年前已經懷疑緊㗎啦，冇證據啊嘛。但係今日先政府先講咧，而家。 系咯，呢、 這 个礼拜 我觉得呢啲嘢都知嘅，只不过系以前就只眼开只眼闭。我觉得 睇佢而家 咩嗱，我即系我嘅解读咧，就系话其实呢啲嘢有乜，即系我哋一两年前都估，即系唔系，即系我哋都系即系收埋啲风或者股啊，成日话点解有咁多钱走过嚟啲车都嚟咁入嚟咁样啊，咁容易入嚟咁样啊，同埋你嗰啲嘢贵贵都会走去买咧，我都觉得系一个洗钱嘅行为嚟噶啦。咁有乜咧？我哋会咁话，咁觉得政府里面唔会觉得，只不过我觉得系话以前政府今日知嘅啲嘢，只不过就系费事知道嗱有你入嚟，因为对即系支撑成个经济有好处，同埋有啲人又收到好处，有钱嘅人收到。 其实会唔会夹埋埋晒一 定？咁我知嘅，不过唔讲，即系唔会系讲嘅啫嘛，我知嘅啫。但系所以我唔系，我觉得觉得就系要。就系要即系留意一样，点解而家会爆出嚟咧？即系会无啦讲嘢。其实呢嘢我谂系十个，你问十个有九个都会觉得系即系会觉得有呢样嘢嘅，有黑钱入嚟嘅。即系几年前已经有黑钱入嚟嘅啊。唔系我唔理咩方法，点解会而家系会讲咧？而家会无啦啦会拎呢啲嘢去讲咧？你唔讲 嘢啊？啲人 唔系，我觉得系即系。有啲嘢係準備會做咁嘅，我覺得係。佢唔係要，即係佢唔係諗住呢樣嘢，即係我意思係話咧，係就係、是、因為呢個 policy 啊，即係佢覺得係亦都可能有啲民怨犀利啊，啲民即係覺得而家執政黨咧，收到不知所謂咁樣，即係好多人覺得你係成個經濟都搞到，即係好多。嗰、那个咩赤字啦，系咁年年升啦，同埋你嗰个系即系你表面点样啊，楼又贵啊，啲民生嘅嘢啊，即系呢个失业咧又佢话好低啫，就我哋觉得好高。 唔系佢嗰啲数字假嘅，而家先咩？跟住咧逼佢。 唔系而家系唔系？除咗呢样嘢之外，仲系收紧福利啊，仲有收紧福利啊！而家系 咁，如果佢入咗去读书， 系啊，不嬲都系噶啦， 都系 咁计噶啦。 佢哋而家好正啊，你 take 佢唔，但你揾嘅 話，咁佢考立名目啦，整一啲咁嘅嘢出嚟啦， 咁咧你但係你參加佢又，你參加佢又唔當 失業。我知啊，我就佢嗰啲數據。点解失业率咁低？但我今日呢近呢半年呢一年咧，就系、是、识有啲成日识得就系、是、好多人都系即系做嘅嘢都系有裁员，有啲人俾人裁咗，有啲系有啲外判咗吓、啊，有啲就长工就变咗 contract。嗰即系呢啲咁啊，个数量佢可能佢数量系多咗 job， 有啲可能变咗系part time 咁啫，就即系做咗 part time 咁就唔失业噶嘛，一份工就俾两个人做噶嘛吓。 啊或者系失啊，即系譬如 话你攞福利嘅，你要翻去。啊，咁我就话其实我睇到就话即系可能佢而家执政党里边都睇到一啲问题，咁佢要啊，即系要做翻少少嘢啦。啊，如果唔系佢都下一年都下一届都死，唔系下一年系咯。 你觉得包心？ 喂，佢由佢上台嗰日，我已经觉得佢重到一届噶啦，睇下之后重唔重。即系我嗰个人咁因为呢啲都系权力斗争啊嘛。因为佢党内都有好多人想候住个位噶嘛。即系呢条友唔掂，呢条友万一俾人 DQ 嘅时候，自己有机会上啊嘛。不过我觉得佢系做唔满嗰个佢呢一任咯。啊！我系咪可能有机会今年点？有机会好多人候住啊 ，Peter Dutton 啊，啲候住噶嘛。 其实 边啦？而家唔系好唔好，又系搵一个出嚟系上，即系呢个有阵时好衰啦。咁总之搏一搏好啦，咪求搵一个上嚟啊嘛。好啲，总之唔系佢啦，系嘛？ 我不嬲话系坏啊嘛。 我不嬲话佢好过，即系或者好过呢个啦，系即系啊，佢似曾荫权系嘛？ 通 你似曾荫权啦，呢条友系689，咁啊呢个想，哎呀都系原来曾荫权好啲啊， 会唔会整 个林郑标新闻上？呢个冇乜机嘅，佢冇乜机嘅，啊咁佢如果佢或者 佢帮一啲 Joyce， 帮你 Joyce 啊？ 呢、 這 个系 呢、這个呢、這个都大镬过俾你， 呢、這个仲衰过包公差 过， 呢、這个大镬 差不多啊。冇啊，一环顾都冇乜边个，即系可能系啊，俾翻阿 Tony 一步好啲，我觉得啊， 都 系贪唔系贪埋小便宜啫，呢、這个都系， 即系蠢啫，佢唔知。喂，你估下啊 ，Queensland 边啊 ？Queensland 想 Queensland 偏未啊？ 系咯， 都唔波嘅，唔系咁容易选到嘅，我哋 呢啲 会噶，呢个会噶，但系肯定唔系 Queensland， 唔会选 Queensland 噶。呢度噶嘛， 收 啊！但系又唔会嘅，咁 Queensland 就走 Queensland 佢影响唔到嘅。你意思话全国即系呢个federal 嗰个就会有机啊，即系会攞到嗰啲席位，抢咗啲席位。但系 Queensland 嗰个就问啲嘅，佢影响力去唔到到嘛，因为佢喺 New South Wales 嘛吓、啊。不过都系嗰句啦，如果你嗰啲即系佢嗰个支持度系高咗，但系咧就都未去到两大党啊，即系等于你喺呢度嘅即系泛民、民主党、公民党啊嘛，即系好多人都系都系投佢两都系啊，都系投呢个 Liberal， 一系投工党啊，佢唔识第三选择咁样呢样一 样 ，Green 都系少数嚟噶啦，即系 Green 嗰啲都系即系唔会佢嗰啲系啊唔会好多，即系唔会突然间多。 点解咧？好多人觉得我投一投。 系咯，咁啊，唔系个个都系咁谂，咪就变咗冇机会。本来有机会，但系个个都咁谂，个个都以为佢机会变咗冇机会咯。其实你投票唔系个投票，你唔好理佢有冇机会，你系觉得佢，你觉得佢嗰个啱你嘅，支持佢，你咪投佢咯。你唔系投嗰、那个，你都唔系买马就话买边个有机会赢嘅。你而家投票，你唔系买边个赢啊嘛，唔系当用买马嘅心态去投票死。 啲人投咩？但系我觉得 OK。 冇所谓噶，唔系觉得嗰样嘢系紧要嘅，即系紧要。你觉得食大麻紧要过国家大事嘅经济嘅，咁冇问题噶嘛，系嘛？即系你可能佢冇经济嘅政策嘅，佢冇嘅就系讲特食大麻啫。你觉得食大麻就得噶啦。 唔系啊，佢觉得大麻系出世嘅，大麻 party 啊，我都有噶。 唔系呢啲都好玩，我觉得佢呢啲即系呢啲都识得自己 大麻 party 自己嗰种自由投 票。其实大麻即系啲人成日吸毒啲。 即系我即系我即系话药啊，用药用嗰方面噶嘛。 系啊 ，natural therapy 就即系唔好即系咧，如果 唔系呢啲永远系唔系呢啲用一个议题做政党，永远譬如嗰即系咩 钓鱼啊，钓鱼都有噶，fishing 啊，嗰 part 嚟噶。咁啊，呢啲永远唔会系大档嚟嘅，即系你呢个会呢啲系一个咩嚟啫？啊，呢啲唔会，呢啲唔会嘅，咁你滑嚟嚟去多几个嘅啫。咁你而家你系除咗嗰两档之外咧，你第三四档都系 green 同埋 one nation 啦、啊，同埋啊 conservative 啦、啊。而家啱啱边个 Corey 嗰、那个新嗰、那个，佢嗰个应该会好多人吸引好多支持嘅吓。咁、啊、但系呢个政党会抢咗好多 liberal， 所以 liberal 下死好大危机，因为呢、這个 conservative 抢咗好多票嘅吓。啊佢有一 term 话自己唔系根本唔系一个 real conservative 嚟噶嘛，咁啲人好多， 系 好多 中意 calling 系啊，就好多人会离，即系会咩咯，即系嗰啲会离开呢个 liberal 啊，吓，即系嗰啲死忠可能有啲都发觉，哎呀，地狱我啦，我话咁呢条友就系一系就系工党嘅卧底，一系就入错党嘅啦，而家去工党就似样啲啦， 系啊，佢成工党。 冇咯，啊！ 喂，咁系咯，所以喂，我哋时间都唔多，不如下一条。 系啊，喂，咁咩咧？喂，讲嗰个咩咧？香港咧，讲翻 DSC 放榜咧，系嗰即系有个咩嗰啲咩嗰啲咩状元啊，有五六个系嘛？有几多个唔记得咗？个个都话想学医啊嘛，个个都话觉得去读医啊嘛，嗬？咁啊。我就揦一揦咗，我冇睇 detail 啊嘛，咩阿嗰个林作系咪又话啊呢啲班就我都读医都冇啲。 Meta race 冇 detail 咁你觉得系咪即系其实咧不嬲都系噶，你香港啲你话读大学咁个咧，一系唔系读医就读 law 噶啦，系嘛？ 喂，其 实即系。 我觉得是贪个名多。喂，讲真的，你香港 都赚钱噶，香港都赚钱噶，即系而家嚟讲都仲系。 二生去咁做到专，嗰、那个如果你佢 系俾好多。而家 系啦， 跟住而家依系啦，但系你可能好难一下子改变啲人去嗰种东西噶嘛。 我想 讲 系有 case 咁咧，跟住咧咁就自己开个。跟住 咧， 好 咁唔知啊，不过，但系你 跟住咧，佢咧咁唔够翻，咁咪 咁你睇咪睇医生，你打工都唔会得人工嘅，系咪？ 低好多，你帮 唔系低极都有五六万一个月啩？ 我咁又 唔系咯，哇咁好高啦，大佬！ 你 哇， 而家开几间诊？因为咧，你香港你治疗啲反，即系。佢個醫療就係，譬如你咁，你咪可以 唔係講嗱，講翻你嗰啲狀元啦，點解即係我哋點樣睇佢？個個都係去做緊醫咧，咁係咪真係醫科喺即係佢哋心目中覺得做一個醫生係咪一個點講咧？即係當然我即係唔話醫生唔係一個一個咩啊？ 好，我都覺得， 但係你同我唔信你個個都。是即系将呢个医生为一个目标㗎嘛。咁你呢、這个即系个社会唔会同一样人出嚟㗎嘛。 我觉得好奇，因为澳洲你除咗成绩好重要。 係呀，好多科都嘢，唔止医科。 Architect 都系 㗎。啊，好多科都嘢。但我知系话澳洲即系澳洲。 第二个理念就系话呢，你好清楚呢点个。 係呀係呀。 唔知入医生系有几 个点。我知呀。医科喺澳洲都系要高分入先入到嘅，但系除咗高分之外咧，我知道医生话佢仲要你唔系一定高分，我就一定收你，咪睇呢样嘢嘅。仲要 interview 睇你个志向系咪真系去行医啊，或者你嗰个样嘢即系佢会睇埋呢样嘢咯。 究竟你知？ 我唔记得有冇讲过咧呢个讲俾听有个真人真事啦，即系系有个识得嘅朋友嘅。嘅朋友嘅朋友嘅仔女 interview 医科啦，咁样啊，咁人哋问佢点解你会读医啊，咁样佢 interview 嗰时同佢讲，即系佢其实成绩 academic 就 OK 好好嘅吓，咁、interview 嗰度咧佢就话点解你玩医啊，我阿爸我阿妈佢想我去行医读医科，咁即刻 fail 咗。 fail 啊，你都唔知自己点解想读医，不过有呢啲咁嘅人嘅，即系有啲人读。 同埋你我唔知可能香港真係醫生仍然係一個好穩嘅行業啦，醫生律師仍然係，雖然可能冇以前咁好穩啦，多咗啲大陸。 但係可以咁，你做醫生嘅話，一定啲收入一 係啦。唔係咁，同埋即係你仍然係高嘅，你喺譬如好多 而家 general 大学生可能都系萬一二蚊出嚟啫。 所以啲人咪傻咯。 萬頂多萬三四啊嘛，即系你出嚟嗰个出路，即系佢普通被读一啲其他商科啊成嗰啲啦。 系， 但系 E 科真系。 头先都 话全 E 科，我觉得啲人。 系，唔系咁？我觉得你唔系因为揀个科，唔系因为嗰个科喺嗰阵时觉得系好搵钱嚟读嗰个科系嘛？即系好多嘢。你。啊！睇翻十幾廿年前嗰時咧，譬如讀 I T 咧，好揾錢嗰時候，啱開始有 I T 嘅時候咧，咁好多人去讀 I T 噶嘛。咁但係喺個科網之後，咁樣科網爆2000年之後咧，咁開始亦都即係開咗好多大學都有嗰啲即係 I T 讀之後咧，就多咗畢業生嘅時候，慢慢有啲嘛，同埋成個社會變咗嘛，好多工序外判咗之後咧，你唔值錢啊！开始又冇人读，即系开始系。 你喺香港读，你香港咁，因为佢冇嗰个诶，即系咁变咗你。 唔知啊，唔知啊，我唔知系会相对嘅。即系你唔承认，我就唔承认你系嘛？ 梗系相对噶啦，即系你可以外国考翻。 唔系咁喺香港喺外国考翻考好容易啫，我谂即系容易啲，因为佢本身啲英文容易啲啊嘛。系要佢呢个咪呢条咁嘅死人例系保障啲大陆医生啫嘛，超。英联邦唔俾英联邦嗰啲唔承认你。 但系澳洲你可以 去英。系啊，咁好，同埋有好多除咗香港读医之外，好多系留学嘅，香港都好多留学过嚟读医嘅。 系啊。即系攞。我唔知你知医生嘅 training。 我唔知喎，我呢样嘢我又冇详细去睇过先。但系 睇医生咧，你会系你病啊？跟住澳洲嗰啲。 唔系呢度，我好少睇医生，我唔知道。 我听过人哋集中唔啲人。 我就话呢度啲医生咯，即系感觉上就话呢度啲医生就冇乜，即系你感觉上睇医生系觉得医生系帮唔到你，同你倾偈。 都唔系医生，系平日。 睇系睇咩科，譬如你伤风感冒嗰啲唔会咯。 唔系 GP 好，我有个 GP， 我而家佢会俾佢 换 翻 嗰啲。呢啲唔使GP 俾你啦，见到病见你。 唔系啊， 睇到你都知，见你做多啲运动啦，饮多啲水啦，呢啲我都识讲。 譬如佢话你即系系啊，咁即系香港你病呢度即系你。 咪同埋你嗱，即系讲翻你拣科度咧，譬如嗰啲香港嗰啲状元真系即系我觉得冇乜大志咯，即系嗰度做行医真系，即系医生唔系咩啊？我讲嘅例子，我呢个例子我讲嘅，或者个个都系去行医嘅时候咧，边有孙中山出现啦？孙中山咪一个医生咯，一个大清帝国嘅大夫咯，系嘛？咁但系我即系话佢哋讲到，我出嚟。即系有啲咩即好似好有抱负咁样，即系 OK 做医生唔系冇抱负都系抱负，但系你冇理由十个有十个都系做真系做医生啊嘛？你可唔可以有个去读音乐啊？得唔得啊，大佬？ 好搞笑你知澳洲。 系啊，你啲传统都系噶啦。 跟住咧有一日，跟住咧佢有一个我知道，有一个话咧，我 I'm not， but I can money 。跟住话跟住另外嗰个 I love。 系啊系啊，咪医生都系噶，你医生系厌恶性行业嚟噶。其实你即系觉得你唔系即系即系睇可能睇电视睇得多，或者睇人讲得多，医生出嚟好有型或者成啊咁嘅。但系真系出嚟读完出嚟 practice 嗰啲系做只狗咁样啊， 我 就转科嗰啲咯，你哋一定 系。赚得最多 钱 嘅阿爸 妈 咧，你我有 个 毕 业。哦，咁你唔一定医生嘅，我唔知我乜都掂。 唔系，所以啲人 斗冇得嘅，提水得嘅。 系啊，点解咧？多数 唔系，好似而系即系譬如华人都多数真系唔系一样嘅，就呢度啲吓，都系尤其啲香港啲移民一样嘅啦。个仔咧一定要一系读医，一系读法读 law， 咁真系冇第二样嘅。即系我一 最 law 其实都唔系好稳嘅，呢度啲 law 都出嚟嗰啲你要搵嘅，好即系点啊？即系你唔系啊？ 啊 嘛，你嗰啲 啊，所以入前嘅 lawyer 咧，你 commander 咧，即系你如果你搵 lawyer 做， 唔系呢个正常现象，点解咧？因为嗱，因为你逢喺一个地社会都系噶嘛，你个个都系读嗰啲，个个都出嚟做嗰啲嘢，咁自然你嗰个价就低咗噶啦。 你强国嗰啲咧，你 commander 900我 唔知哦。 佢哋话咧啲平 哦。 不 呢个不嬲作风嚟啊，顶烂市啊嘛，韩国最兴噶啦，即系嗰度，跟住嗰度佢一做嘅就全部就顶烂市，怼晒你哋其他人咁啊！ 你都知而家呢度， 唔系咁而家你呢个楼市好景仲有得做嘅，楼市唔好景呢啲都失业噶啦。 但系呢个 barista 好难。 梗系难啦、啊，大佬，你冇即系两样嘢，嗰啲事务律师同嗰、那个，你嗰个律师就想一翻出嚟走，同你俾你上庭啊，大佬打官司啲，你冇玩十年八年，仲要有人脉关系啊， 啊，所以你 即系同埋我即系我啲好多花啲都 系啊，唔系所以我觉得咩都唔重要咧。我觉得即系话你读书，其实你拣咩拣咩科，你或者嗰个志向系乜嘢，你睇你自己嘅兴趣同埋咩咯。即系唔好睇人哋或者喺当时嗰个社会嗰样嘢而决定。 啲人要赚钱啊，住有钱啊。 系啦，读书系赚唔赚钱噶。呢度最好就系你读完第十年班去做 TAFE 即系学。换手艺，跟住仲赚钱。 装修好搵咗帮 忙。唔系，起码你大学嗰几年，你又悭咗啲学费，你又嗰几年去搵钱系嘛？ 咪咯。喂，装修嗰啲好搵啊！你睇下人哋。 同埋你唔可以用喺当时嗰 moment 嚟去边啲好搵去读边啲嘅，因为佢成个社会又变噶嘛，十几年变一变，可能你嗰阵时嗰个行业系好搵啊！你讲翻，譬如你十年八年前啊。嗰陣時，譬如你讀engineering 呢、這個petroleum 啊嗰啲礦啊嗰啲咧，一出嚟啊10万蚊啊，未出嚟啊，未畢出嚟已經請你啊。 而家都冇嘅。 而家失業啦，咁但係你我意思就係話你如果用呢樣嘢睇嘅時候，你咪好戇居咯。你嗰陣時 係啊，仲有咧， 最貴嘅唔係包係最貴，因為佢係啊，讀醫科畢係最係貴啲㗎。唔知喎，冇 海外生咧， 澳洲。 澳洲系咁个 course 咧，如果就咁 跟住咧就唔系，总之唔系容易啦，因为其实好辛苦嘅咯。 7万，所以我见到一个可以买。 咁又唔可以咁讲，除咗如果我因为佢嘅兴趣嘅志向真系读医嘅时候咧，值得嘅。但系你唔好用嗰个金钱经济衡量去读书呢样嘢咯。如果唔系你好大镬嘅。 本地深圳。咁你考到 c o 不过都系，时间都差唔多，过晒钟添嘛。不过都系讲，最后都系讲翻一句啦，即系读书嗰啲嘢就最紧要都系兴趣啦吓。如果唔系，将来嗰份职业，你就算你如果你，譬如你啊怕血嘅，都系夹硬去做医生咁啊，大镬啦！成世点样对住啦，系嘛？ 或者你唔中意 对 人，因为医生都系 对 人嘛。 啊，咁你就真系失成世咯，自己咁样你揾一个兴趣啊，咁样读就系最好嘅。你唔好计较嗰啲钱。 以为读医科咧就喺度读书啊，病人 沟通啊，系咯。咁就好啦，系咁讲到呢度先啦，过咗好多我哋都。 Okay, 好啦，咁啊，下次再见啦。OK， 拜拜，拜拜。